云瑞跟尚怀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，两个人也上了桥了。刚走到桥的中心，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儿。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，实质上布满了埋伏。突然这座桥从当中折断了，咔，尚怀山和白云瑞脚下踩空，脑瓜朝下就折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，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，他们都会脾气，然而事出突然，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。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，把两个人整个兜到网兜里，抬哗啦啦，这回可好，两个人谁也甭走了，整个给兜在里头。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，人要一到里边，铃铛就响啊。再看桥的对面，唰，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，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，就对准了网兜。彭寿山转回身了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。白云瑞、尚怀山，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，各位赶紧给我对准了开弓放箭。 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，那么爱你为